最低气温零下八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。动画电影《白蛇缘起》今天发布了电影定档海报，并宣布于1月11号与国内观众见面。海报中，油纸伞下少女小白深情地看着许仙，柔软的目光牵扯出两人前世今生的动人情缘。《白蛇传》是东方经典 IP，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。虽然根据《白蛇传》改编的影视作品数不胜数，但却几乎没有作品讲述二人缘起的故事，向观众讲述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这段佳话的由来。这部电影会给无数观众的童年困惑一个完美的答案。再来看，日前在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局之战》的首支预告片放出之后，其悲惨画面让粉丝们或者痛哭，或者怒骂漫威，但大家依然还是对电影充满了期待。日前，导演罗素兄弟在接受外媒访谈时又一次表示，《复联4》的时长或将达到3个小时。最后再来关注，县里改革开放40集家庭情感大剧《姥姥的饺子馆》近日在北京举行开播发布会。该剧将于12月26号21:35登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强档，当晚播出1集，12月27号起每晚19:303集连播。《姥姥的饺子馆》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，王晓明执导，陈晓毅、何正军领衔主演。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横跨40多年，讲述了主人公姜桂芳一家开设经营姥姥饺子馆的故事，勾勒出时代侧影下中国家庭的动态样貌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5点《千千阙歌》，7点《早安音乐秀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元旦，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，进店送福，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。 做女友，谁又更优秀？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，难做女友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。 难做形状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 NJNY 第20段，我是女右韩丽。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，2018剩下的都是限量版的时间了。白天的时光里，我觉得听新歌，听这个时代的前进的快速的步伐的声音，到晚上真的很想听老歌，很想让自己突然之间因为这首歌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。比如这首 SHE 看着自己最幸福的道理，握在手心的默契是明天的指引。无论

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12月24号第三十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今天我和你一样，也在一个舒服的角落里，感受着这一天不同的气氛，还有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平安，那一份祝福。今天晚上我和你在一起呢，也想听听歌，听听暖文章，就像这些年男左女右给你的陪伴一样，在睡前给予你一些温暖和一些安全感。听听这首歌吧，听完之后听暖文章喽。 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，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，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叫我个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还有谁能来教我爱？

选这一首《难过的孩子》，心也安静了下来。第三时段接近尾声了，还好我们有半个小时在一起的第四时段。那一会儿我们听听叶谦的豪华冷笑话吧。 Oh,

欢迎光临12月24号第40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着你，第40段得有请叶谦登场了。而且这个豪华冷笑话呢，对于老朋友来说真的是听过太多太多遍了，也只有在录播的时候呢，才可以给新朋友感受一下这么多年的男左女右，他的最初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。就当是这个晚上特别的夜里送给特别的你吧。 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如果能该怎么度过，天边疯狂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，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 首来自梁静茹翻唱的温柔之后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叶谦曾经以自己的成长史所改编的豪华冷笑话，非常有趣，所以和你分享。 下面播送处分名单，

陪伴了你几个春秋、几种角色的男左女右这档晚间节目，尽量更久、更多的陪伴在你的身边。好了，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衷心的祝你平安、健康，晚安。 大的快去打脸的位置，思绪没有外太空。